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苏运莹翻唱刘若英的《后来》，也是电影《致青春》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宣传曲。而下面这首歌曲呢，首次出版是在1982年，这是来自费翔当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榴莲》。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1987年费翔在内地出版的第一张专辑《跨越四海的歌声》当中的重新演唱版。 满天的荧光洒向你窗前，是我想叩开你心田，整夜我留恋在你的窗前，等候你掀起纱帘。 这是来自费翔在1987年演唱的《榴莲》，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来自2006年，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心凌的《我会好好的》，不过令人意外的是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方面是伍佰。 我会好好的，花还香香的，时间一直去。说你